攻读马家伯上第十章。160年，安提约古的儿子亚历山大厄披法乃上去占领了波托勒买，人民欢迎他在那里为王。德莫特流王听说这事，就集合大军去与他交战。同时德莫特流致书约纳唐，言辞温和且提高他的权位，因为德莫特流说，我们要赶快与他缔结和好，免得他先与亚历山大联合反抗我们，又恐怕他还纪念我们对他的兄弟及他的百姓所行的恶事。于是便将召集军队及准备军械的权柄交给约纳唐，将他看作自己的同盟，又下令将堡垒里的人质交还给他。约纳唐来到耶路撒冷，当着百姓及住在堡垒里的人面前宣读了这封书信。堡垒里的人一听王给了他调集军队的权柄，都很害怕，他们便将人质交还给约纳唐，约纳唐再转交给个人的父母。以后约纳唐住在耶路撒冷，开始重修京城，使之恢复旧观。他命令工人用方石修筑圆墙和西庸山的四周以作防御，他们就这样做了。住在巴基德所修建的堡垒里的外方人都已逃走，个人都离开岗位回到本国，只在贝特祖尔还留下几个背弃法律不守诫命的人，因为那里是避难藏身的地方。那时亚历山大王听到德莫特流允许给约纳唐的事，同时还有人将约纳唐及他弟兄们的作战英勇事迹和遭遇的打击等给他述说了，就说，难道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吗？我们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朋友，做我们的同盟。遂写信给约纳唐，信上说，亚历山大王，祝约纳唐兄安好，听说你是英勇有为之士，适合做我们的朋友。现今我委任你做你百姓的大司祭，并称你是君王的朋友，同时给他送来紫锦和金冠，愿你关心我们的事，与我们保持友谊。160年7月帐篷节日，约纳唐乃穿上圣服，调集军队，并准备了大批武器。德莫特流一听说了这事，便忧闷地说，我们怎么竟让亚历山大在我们之先与犹太人结为友好，作为后盾？我也要用委婉的言辞，取以地位和礼品，给他们写信，诱导他们也做我的助手。于是给犹太人写了以下的信，说，德莫特流王祝犹太民族安好，由于你们持守以前与我们订立的条约，保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与我们的仇敌联合，我们听了很是高兴。现在若你们继续忠于我们，你们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必破格还报，给你们种种豁免，赠予你们各种礼品。现在豁免你们全犹大人的丁税、盐税和王官锦，由犹大本地及划归犹太的撒玛利亚和加里肋亚的三个地区，我所得出产的三分之一和树上果实的一半，今日都一概豁免，由今日起直到永远。耶路撒冷应是圣的，所以这城及其四郊免交11支物和赋税。对于耶路撒冷堡垒的权利，我也放弃，让与大司祭，他可任意委任自己拣选的人住在那里护守。 凡从犹大地掳至我国的犹太人，我都恢复他们的自由，毫无代价，而且还豁免他们的赋税和牲畜税。凡一切的节日、安息日、朔日、指定的庆节以及各庆节前后三日，被住在我国内的一切犹太人都成为享有特权以免疫的日子。那一切事件，谁也无权干涉及骚扰他们中任何一人。可招募3万犹太人加入王家军队，所给军饷与一切王家军队同。从这些人中抽调一部分，分住在国王的主要堡垒里，再由这些人中选拔一部分出任国家信托的职位，还可将自己的人派作他们的官员和将领，按照自己的法律行事，正如王从前在犹大地命令过的一样。由撒玛利亚境内划归犹太的三区，应与犹太合并为一，全受一人的统治，除大司祭外不应听从别人。我将普托勒买及其所属赠与耶路撒冷的圣所，其收入作为圣所需要的经费。我每年由丰富之地纳入王库的银钱，拔出15000捷克尔。凡前几年官员们所没有缴纳的银钱，从现在起他们都得交还，以做圣殿的经费。此外，每年由圣所的收入内征收5000银钱捷克尔也一概豁免，因为这笔钱应归那些尽圣职的司祭所有。凡到耶路撒冷圣殿或殿院内逃避国债与私债的，都一律赦免。至于他在我国内的一切，仍归他所有。为建筑及修理圣所的工程花费也由王库支付。凡为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及其四周的堡垒，以及犹太各地的城墙所用的经费，都由王库支付。约纳堂与百姓听了这些话，既不相信也不接受，因为都还记得他加给以色列的一切灾难及怎样虐待了他们。何况亚历山大首先与他们和谈，于是他们拥护他，与他永结同盟。那时亚历山大王集合大军出发攻打德莫特流，两王互相交锋，亚历山大的军队败退，德莫特流追赶，大获胜利。但亚历山大仍继续苦战，直到日落，德莫特流竟在这天阵亡。亚历山大于是派遣使者到埃及王突托勒米前这样说：自从我回到祖国，便坐上了我祖先的宝座，因为我战胜德莫特流，得掌握主权，且占据我们的土地。原来我与他宣战，打败他和他的军队，就坐上他的王位。现在让我们彼此结好，请将你女儿嫁给我为妻，我做你的女婿，且将相称于你的礼物送给你和他。突托勒米王回答说：你回归祖国，登上你祖先王位的那一天，真是个好日子。如今我要按你所写的实行，可是请你亲到普托勒买，我们好彼此会面。我要按你说的，使你做我的女婿。162年，普托勒米和他的女儿克罗帕达离开埃及，来到普托勒买，亚历山大王来欢迎他，他就把女儿克罗帕达给亚历山大为妻，并在普托勒买暗网里隆重地举行了婚礼。那时亚历山大王也给约纳堂写信，请他来与自己会面。 约纳堂便堂堂正正地来到了普托利买，与二王会面，也给他们和他们的朋友送来金银并许多礼品，深得他们的欢心。那时以色列有些歹徒，即违背法律的人，聚集起来控告他，不如国王置之不理。王反命人脱去约纳堂的衣服，给他穿上紫袍，人就照样做了。王又叫他坐在自己身边，向官员说，你们陪着他往城里去，宣布说，无论因为什么事，不得控告他，在一切事上不得干扰他。那时控告他的人一见他身披紫袍，享受的光荣如所宣布的一样，就都逃走了。国王为光荣他，又将他列入一等朋友中，并且封他为统帅，为总督。约纳堂然后平安回到耶路撒冷，非常喜欢。165年，德莫特流的儿子德莫特流由克里特回到祖国，亚历山大王听说这消息，很是忧愁，就回到安提约基亚去。德莫特流立阿波罗尼为切利叙利亚的总督，阿波罗尼遂集合大军，在亚穆尼亚扎营，且派人去见大司祭约纳堂说，只有你起来攻击我们，因为你的缘故，我为人耻笑，受人非难，你为什么在山上向我们示威呢？所以现在如果你仗势兵力，就请下到平原，到我们这里彼此较量一下，因为我有许多城池和以势，你要查询一下我是谁，其他做我们后盾的又是谁。人都说你们绝不能抵抗我们，因为你的祖先曾在自己的土地上逃跑过两次。现在这平原里没有石头，也没有磐石，更没有逃避的地方，你绝不能抵抗骑兵和这么多的军队。约纳堂一听阿波罗尼的这些话，勃然大怒，挑选了10,000人从耶路撒冷出发，他哥哥西蒙也与他会合，给他助战，他便在约培对面扎了营。城里的人关了城门，因为约培城内有阿波罗尼的军队。犹太人于是攻城，城中人心里害怕，就开了门，约纳堂遂占领了约培。阿波罗尼听说这事，遂即动员3000骑兵，一队庞大的步兵，假作过路的样式，向阿佐托进发，却突然开往平原，因为那里有他所依仗的一大队骑兵。那时约纳堂尾随阿波罗尼，也赶到阿佐托，双方军队于是交锋。阿波罗尼曾留下1000骑兵在他们背后埋伏，约纳堂也知道自己背后有埋伏，军队虽被包围，从早到晚受敌箭射击，但军人遵从约纳堂的命令，坚持不动，敌人的战马终于疲乏。西蒙于是引军队出击，加入阵线，敌军中因骑兵都已疲惫，大败逃走。骑兵在平原里四散奔逃，逃到阿佐托，进入他们的达贡庙逃命。但是约纳堂焚毁了阿佐托及其四周村镇，得了其中的战利品，又将达贡庙和逃到里面的人都放火烧了。这次死在刀下和烧死的约有8000人。约纳堂离开那里，又在阿士克隆扎营，城里的人都出来热烈地欢迎他。约纳堂然后率领部下，带着许多战利品回了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王一听说这事，就更加光荣约纳堂，就将按习惯应赐给君王贵席的金扣送给他。 并将厄克隆及其属地赐给他作为产业。